《秋江》的片段。 才知是八月十五，莺莺

后看看的大雨淋头，火金鳞渔翁摆枪，当贵州恰似那一叶飘飘在水面，往长空电车雷鸣，风远走，慌得他随风冒雨，腹中流也顾不得，换秋雁南征，变身于大锁，锁一头见天连水密云愁，南边阵点玉林秋，慌得随风冒雨，腹中流也顾不得，入了村头雨缓秋雁南征，变身于大锁，一头见天连水密云愁，阵边玉林秋，风雨催天远走，恰来在小滩头，斜雨起懒忙灯，慢抛桨练孤舟，忙回头淡侧见贪午睡的小木童儿，他在那雨地里哭捉去找牛。 谢谢谢谢谢谢。 好，今年春节的时候，在湖广会馆举行的这场曲艺专场演出的实况录音呢，今天就先请您欣赏到这儿。那接下来的时间呢，请您再欣赏一段马增慧先生演唱的单弦，其实也是五十回当中的一个部分哈，挑帘裁衣的一个片段。 那人物是西门庆、潘金莲，还有个武大郎。

西门庆从兜里掏出一两银子，王妈妈你就行个方便吧。这个西门庆力逼王婆把那计策想，贪财的王婆啊，他就有了主张。我的大官人呐，您一定把那个潘氏想，我有个计策叫十分光，只要我的大郎你肯花银两啊，我保你达到了目的称心肠。过些天呐，你到街上买些衣料，就说给我把那寿衣做，我请这个潘氏过来给我裁衣裳。他要是过来把那寿衣做，那么此事有了一分光；他要是不来呀，你可别怨我，那是他跟经理请了假不上场。潘氏他过来把寿衣做，这功夫啊，你找个地方把身材。